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69集，新刀。萧池也俯近身， 我会查出来的。你只要露出痕迹，就逃不过我的眼睛。 你都要自顾不暇了，还是先想办法平安度过去吧。 沈泽川愉悦，萧池也突然一改凝重。 你竟然一点也不心疼？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太冷酷了，兰州。 沈泽川学着他之前的话。 是了，那能怎么着？ 萧池也坐回去，重新架起腿，搭着椅背，思索片刻。 这事好解决，还真不算什么大事。为着你今晚的提醒，我得好好感谢。 那怎么好意思？一百两总是值得。 没钱？我一个正二品大官，一年的俸禄也只有150两。但是没钱，可以拿别的换。二公子给你暖床。 那就不要了。 沈泽川客气地笑了笑。 我孤枕惯了，不需要暖床。 习惯可以改。 萧池也抬指在鼻前嗅了嗅，侧眸是戏谑。 我的帕子还闻得习惯吧。 沈泽川一不留神把指尖掐出了红痕。萧池也端详着灯下美人，看他强撑镇定，又看他指尖泛红，最后指了指自己的耳根，坏声说： 兰州，红潮上来了。 红潮？沈泽川原本心指如虹，此刻也要为着这两字动摇波荡。他袖袋里躺着萧池野的那方帕子，如同塞了把火，不知哪里神使鬼差的听从了萧池野的调令，让火烧到了他的耳根。他深知这一点红印在雪白上格外刺眼，即便他出言反驳，也没有任何说服力。他像是被萧池野拘在了某种困境里，四处都立着通透明亮的镜子，萧池野的眼神要他原形毕露，还要他丢盔卸甲。沈泽川舔湿了唇，驱除了干燥的困扰，他蜷缩起手指，不给萧池野再窥探的机会，也不理会这样的撩拨。 该睡了，去叫人吧。 萧池也觉得沈泽川不要理你的反应就是带着意味的骚扰，扰得他只想乘胜追击。然而求胜不能急，急则容易落入陷阱，于是他放过了这一次。 师父们自有安排，不必担心。你想睡，东厢房已经空了出来。 沈泽川干脆利落地站起身，几缸与左千秋酩酊大醉，直到翌日也没清醒。沈泽川把几缸扛上马车带回去了。萧池也看着马车走远，对陈阳说： 这两日盯紧八大家的动向，看看是谁在走动。 陈阳颔首听令。沈泽川随着马车的摇晃闭目养神，马车绕了个圈，中途换了辆不起眼的小车，才到昭罪寺。乔天涯背着几缸跟着沈泽川入了院子，葛青青等候多时，出来见着他们连忙上前相迎。沈泽川宽慰道： 无事，师父只是醉了。 齐太傅立在檐下： 青青，把几缸扶进去，让他好生睡一觉。 葛青青便接过几缸背进了屋。乔天涯几步上前，在雪里跪了： 太傅近来可好？ 见着你哪儿都好。 齐太傅抄起手： 你如今已改名叫乔天涯，那卖身契再无用处，可你为着那点情谊愿意留下来，我该谢谢你。 过去的事情对于太傅而言 是举手之劳，对我而言却是救命之恩。 乔天涯面上嬉笑全无。 有一年光城爷诛杀贪官污吏，我父兄受人构陷，若非太傅明察秋毫出手相救，乔家二十条人命就该枉死在午门前了。 你父兄都是清正廉明的忠臣，不过一时蒙冤，没有我也会安然无恙。 乔天涯顿了许久。 乔家对不住太傅如此厚待。 永一年，乔天涯的父亲还在兵部当差，光成帝严打贪污，乔父受人检举，被督察院查到名下田宅来路不明，百口莫辩之时，是齐惠莲重理案件，将乔父与兵部几人摘了出来。正因为这一遭，齐惠莲把女儿许给了乔家长子。然而这并非结局，几年后东宫蒙冤，齐惠莲从太傅被别人斥为庶人，他随太子退入昭罪寺时，乔父倒戈向了太后，东宫摊台，花太后借潘如贵披红之权，以光成帝的名义彻查东宫余孽，乔父因此再次落狱。这一次没了齐太傅作保，乔父与长子全部人头落地，乔家剩余人便被流放去了锁天关。齐惠莲的女儿身死中途，她是乔天涯的长嫂。齐太傅揪了把苍苍白发， 往事不提，你脱离剑姬不容易，如今可要想明白，一旦跟了兰州就是终身受缚，生死再不由你自己说的算。 乔天涯的发被风吹动，他的笑容落拓不羁。 太傅，我已无家可归，今生再三受你与长嫂的恩惠，回报无门本是业债，如今用得着我，我这条命便献给主子。乔松月跟着长嫂病死在了苍郡，今日的乔天涯就是刀，刀无生死，亦无自由。既然此刻天阴云霾，路不好走，那就拔了我这把刀，随便用吧。 齐太傅缓步而出，扶着柱子看向沈泽川。 兰州今年也要过去了，你的籍贯礼先生还没有给。 沈泽川的袖袍被吹开，他似有所感。 如今你已经能独当一面，但这路还长，杀素仇，撤八门，翻旧案，平中伯，每一桩都不容易。吉刚要送你一把刀，我也要送你一把刀，你收下。 院内飘落了细雪，沈泽川垂下头，让齐太傅冰凉的手落在了自己发顶。晚膳时吉刚才醒，他用了点粥，便把沈泽川叫到了屋内。 上回与你说的刀你还记得吗？昨夜就送来了，我一直惦记着这事儿。 吉刚挪开屋内的柜子，露出后边的制刀架。沈泽川第一眼见着这把刀便动了心，再也没能移开目光。 吉雷用不了它。 吉刚拿着干净的帕子沿着那刃口缓缓摩擦。 但这刀却极其适合你，我叫人重断了刀鞘，过去的名字已经不再适用了，你得自个儿给他起个名字。 沈泽川犹自沉浸在这把刀的光泽里，着迷地打量着他。他将近三尺七的直刃昭示着拔刀必须要足够的快，两指的宽度使得突进变得非常顺手，刀柄也是新打的，配的是檀香木，没有任何雕花，仅仅在顶端包了金，中间镶嵌着一颗白珍珠。这是由人千锤百炼出来的好刀，在被束之高阁这么久之后，剑光仍然气势消杀，如尘秋水间，不仅纤尘不染，还带着骄矜孤绝。吉刚放下帕子， 师父近来琢磨着一件事情，昨夜见到萧二才恍然大悟，便是我教得太死板，让你多少有些束手束脚。带着这把刀，就是萧二的狼戾刀也跟不上你拔刀的速度，檀木柄足够轻，让你能够更灵便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这是我爹的爱刀，虽然如今我们都说几家功夫要刚猛，可是几家心法由我爹创始，适合他的必然也适合你，你也能另辟蹊径。起个名字吧。 沈泽川握住刀柄，把他抬了起来，纪刚退开几步，沈泽川爱不释手， 这样的刀师父便给我了吗？ 纪刚大笑， 师父要打拳，不喜欢用刀，这刀若是不给你便浪费了。 沈泽川想了片刻， 该叫仰山雪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